一对清醒眼睛，谁亦可以坚守这信念，把爱加情浮上的世情，也许一切美名， 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。

是变何故？或者绝招通通已露，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。待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待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 旅程即将告一段落，我是于云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你继续在经典的老歌中寻找远去的时光。 心已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这一份情。